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纱蒙面女婵娟，风华绝代引离帆，探究尺素明出处，徒劳问讯白往返。 天风十四郎，一刀几出，一无余力。楚留香应变之速，轻功之高，委实远出他的意料之外呀。这石良行事绝险，天风十四郎本想恶险制胜，谁知有利必有弊呀。此刻行事一变，他反而自食其果了。楚留香身形扑下，他也是避无可避，退无可退了。只听噌一声响，刀锋就砍在了石良上，火星四击。楚留香却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，长笑道：阁下还想往哪里？他的笑声刚起，突然又停住了。楚留香手里抓着的那竟只不过是一堆假发，还有一张附在假发上的蜡黄的面具。只见天风十四郎的身子翻滚着直落而下，突然又是铮一声响，一根丝线自他的手中飞出，钉入了石壁。他身子随着丝线荡了几荡，飘飘落了下去，竟是毫发无伤。只见他在奔泉旁涉水而行，他纵声大笑： 哈哈，楚留香，你瞧这一鹤空蝉术是否绝妙天下？ 笑声未了，人走远了。楚留香竟只有眼睁睁地瞧着天风十四郎扬长而去，既追不着也拦不住，手里抓着那个假发和面具，他竟呆住了，只觉得一粒粒的水珠自面具上滴下来。楚留香突然笑了：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让他出了一身大汗呢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刚才有这张面具挡着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完全麻木，连汗都不会出了。南宫翎这个时候才走过来，他笑着说：以鹤谷的武功果然是奇诡凶险，不可思议呀！若非楚兄独步天下的轻功，今日只怕是谁也逃不过他那一刀了。楚留香凝视着的，突然又笑了，说：哈哈，他的武功虽是传自一鹤，但他的人却非来自一鹤。啊，什么？楚兄怎见得？楚留香说：他若真是方自一鹤而来，